所以我们才晓得往生极乐世界有两种方式。 一种是我们平常积功累德，平常修行往生的，另外一种是做大恶的人临终忏悔往生的。 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慢造作罪业的人，说不定他在临终时忏悔的力量强，往生的品位比我们还要高，这是很可能的。我们俗话说， 浪子回头金不换， 浪子一回头比一般好人还要好，平常一般好人比不上他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 所以对于恶人不可以存轻慢之心。 知道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决定不能存侥幸的心， 也就是心存着造恶临终忏悔还可以往生，我现在多造一点恶不要紧，临终时还来得及。 我们要是存这个心就坏了，存这个心可以说决定是堕三途。诸位要知道，临终忏悔往生是很不简单的事情，表面上看是一生，其实他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不知道有多么厚。在这一生当中他迷了，临终的时候他又醒过来了，这才醒了。过去生中没有深厚的善根， 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观病院你就晓得了。 有几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 如果在临命终的时候昏迷了，求忏悔的念头忘掉了，那不就是往恶道去了吗？ 我们明了了事实的真相，绝对不敢存这个念头。为什么呢？太难太难了，真是千万人中难得有一个临终时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没有这个条件就办不到。我们能保证自己临终时头脑清楚吗？第二，要遇到善知识。第三，要立刻回头一心忏悔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能保证临终时这些条件都能具足吗？ 如果不能，还是老老实实平常积功累德，这才能够稳当可靠。 净宗是万人修万人去的法门，但是游居士的注说得好，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苟有悔罪之心便开自新之路。 这要越早越好，越早觉悟越好，赶紧回头，不要再造恶业了。 古人有一生作恶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遂得善终者， 这种例子很多，世俗佛门中都有。就像前面所说的，近代我们见得到的，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周广大居士往生，他虽然不是一个作恶的人，但是给我们证明了 临终遇到佛法一念十念是可以往生的。 周广大是一个经商的好人，不是个恶人，他一生没有遇到佛法，临终前三天才听到善友说西方净土，他听了很欢喜，没有丝毫的怀疑就接受了，就发愿求生净土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这是他过去生中的善根现前。而一发愿求生，他病痛就没有了，这是佛法讲的花报。 所以真心一发，三宝就加持，虽然有病但是没有痛苦，虽然病得很重，精神仍然提得起来。 从本身上来讲，是自己的愿力法喜，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特别有精神，这是本身的力量。另外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所以他能够提得起精神来念佛。念了三天佛，他看到西方三圣从云端下来接引他往生，这是最近发生的事，如何能不信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修行重实质不重形式。周先生没有听过经， 也没有读过经， 没有受过三规， 也没有受过五戒， 不过是善友劝他念一声阿弥陀佛。真的，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来接引他往生了。 所以修行要重实质，要重心地，要重真心啊。 有居士的著说， 修不嫌早，悔不嫌迟，临终安详超拔之争。 临终悔过还是来得及的，凡是临终死得好，他来生的去处一定好，这是可以断定的，好死好生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 所以人好死在我们中国是五福之一， 而五福的最后一条是好终，这是讲安详，死的安详，没有痛苦，他的来生决定是生三善道，决定是不会堕三恶道的。 为一念猛力，足以抵百年之恶也。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灯才照，则千年之暗俱除，故过不论久近，唯以改为贵。 这个事实儒家佛家都说，可见得它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改过要勇猛，真正勇猛的去改过，纵然是大恶，纵然是久恶，都能够忏除。 一念猛力 就是真实的忏除业障，所以 足以抵百年之恶也。 抵是洗刷干净，百年是讲长久累积的恶业都可以忏除洗净。 譬如千年幽谷， 是说千年的黑洞，我们点一盏灯，黑暗就没有了，就照明了。 一灯才照，则千年之暗俱除， 这就把灯光明比喻你勇猛改过的这一念心，就能够把长时间的饥饿都洗刷掉。 所以过失不论大小，不论久近，是以改为贵，我们一定要改过。 佛法里常讲 法器难得， 如果不是法器，决定不能够续佛慧命。器是器皿，譬如这个杯子一定要干干净净，我们盛水才能够饮用。如果这个茶杯不干净，里面有一点点毒药，你盛满一杯水喝了是要中毒的，毒就是恶业。 所以要成法器，就是先要把我们的恶业都淘汰掉，那么我们接受的佛法才能够自利利他呀。 前面讲修福，为什么先要改过呢？这就是先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法器，诸佛菩萨天地鬼神赐福，我们才能接受，真正是福，不会变质的。如果自己接受的器皿不干净，烦恼重重，恶业很多，佛菩萨给我们的福会变成更毒的药，怎么能受得了呢？ 这就是先要改过自新，然后才能够修福的道理。 过要是不改，我们修的福是弥增大恶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福报，造的恶小，没有能力造；福报大，造的恶就更重更大，将来堕地狱就堕得更深，堕得更苦了。 所以世间的贫穷人纵然想造罪恶，造的不大，富贵人造的恶就比平常人造的都大，这也是一定的道理。 明了修福先要改过，就是先要消灾，先不要求福，先消灾，然后修的那个福才能真正得到受用。如果自己的积习不消除，我们要去修福，福来了往往会造更大的罪业。真正的善知识，真正的好老师，传不传这种学生呢？不传。为什么不传呢？因为是害他。这就是佛门讲的， 他不是法器，不是法器不能传法。 不是说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，举一反三就是法器， 不是的。若这个人心地清净善良，没有贪嗔痴慢，这是法器，再笨都不怕。我们看谭虚法师《影尘回忆录》，后面有一个晒蜡烛的出家人，他真是笨头笨脑，一点智慧都没有。 但是他心地清净，他老实，他没有坏心眼儿。 老和尚看中他了，他是法器，叫他去拜佛，去拜阿育王寺释迦牟尼佛的舍利，一天拜3000拜，他拜了3年，开悟了。悟了以后能作诗作记，辩才无碍，后来讲经说法广受人欢迎。虽然自己有成就，生活却很节俭，对人非常的谦虚有礼，这就是法器，是真实的福报。 所以传法能成就人，也会害人。 自古以来，释出世间的善师好老师，传法是要选择人才的，选人的标准是德性第一，其他的不考虑， 因为其他的可以培养。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想真正成就，在这一生真正往生，能够自利利他，一定要从改过下手，这就是唯以改为贵。 但尘世无常，肉身亦陨，一习不属，欲改无由矣。 这四句是劝勉我们要把握时间，及时改过。世间无常，佛经上讲， 人命在呼吸之间， 一口气不来就是隔世，想改也来不及了。知道这确实是人生第一件大事，就要认真的去做，把握机会，把握时间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过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 而修行就是修正行为，就是把自己错误的行为都修正过来。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修行就是每天念念经、拜拜佛、念念佛就叫做修行，这样做与自己的恶习气毫不相关，完全流于形式，不起作用。我们念经是修行，念一个小时，这一个小时没有妄想，精神集中在经文上，甚至连经文的意思都不要去想，因为想还是打妄想。 所以修行的目的就是修清净心，把妄想止住而已。 念经、念咒、念佛都是这个目的，这是修心，心清净了，身就清净。我们这些年来真正体会到心清净、身清净，就不会生病。 然而平时的饮食起居仍是需要谨慎。 身清净，境界清净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 所以年岁虽长，不会有疾病，不会衰老。 而李比南老居士就是最好的榜样，他天天讲经说法，还有很多应酬，这就是说明能够这么大的年岁还保持健康长寿而不生病，六根聪明不输给年轻人，就是他的心清净，身清净。 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，虽孝子慈孙不能洗涤。 一个人作恶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改过，恶名流传到后世，孝子贤孙都没有办法为他洗刷。中国历史上大家晓得曹操不善，其实秦桧才是真的不善。 而这个恶名，就算他的后世子孙再怎么好，也不能从历史上替他洗刷掉。 忧则千百劫沉沦欲报， 这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恶业必堕地狱，堕地狱是很可怕的事。佛经上讲地狱，时间长短有很多种的讲法，最浅显的像李老师在14讲表里所列的，那是我们很容易理解，很容易懂的，也是根据佛经上说的。 地狱的一天等于我们人间的2700年， 我们中国人常常自夸有5000年的历史，如果是在地狱才不过2天，你想地狱有多么的可怕呀。地狱的寿命短命的都有10000岁，也算它1年365天。地狱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，这可不得了。这个苦日子没有出头的时候，真是百千万劫难出头啊。在这一生当中，造作地狱的罪业很容易，可是堕落下去之后想出来就不容易了。 所以我们要是深信佛讲的是真实话，我们怎么敢轻举妄动造作一切的重罪呢？ 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，污德不畏， 堕落在地狱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度脱。地藏菩萨虽然是幽冥教主，能度得了吗？度不了。堕落在地狱里，实在讲是要有非常善根福德的人，地藏菩萨才能够帮他的忙，跟他说法，他就能悔改，彻底的悔改，这就超越地狱了。 然而人在受非常苦难的时候，往往什么好话都听不进去，越是受苦，恶念越是增加，越是不平，越是怨天尤人，好话怎么听得进去呢？ 说了好话，他反而说你讽刺他，更恨你。人间受苦难的人尚且如此，何况是地狱呢？ 所以往往受了地狱的痛苦，又造了重罪，因此地狱的果报很难超越，道理就在这里。 地藏菩萨能度的是什么人呢？是真正有善根有福德的人。这些人以一念差错堕到地狱去了，这种人还有救，地藏菩萨劝他，他肯听，后悔觉悟了，就容易出来。 若不是善根深厚，一念差错的人是没法子救的，佛菩萨也救不了的。 看到这样子，想到这件事情，怎么会不害怕呢？第二，教我们要有畏惧的心，知道我们丝毫的过失瞒不过天地鬼神，诸佛菩萨们人人都知道。 所以纵然是在暗示起心动念，都不可以有邪念呢。 没有邪念，自然就不会作恶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 所以改过要从心上改起， 心善了，言语行为自然都善；心不善，言语行为装得再善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 勇猛心，知勇则能振奋。 第三，需发勇心， 勇于改过。前面第一条讲， 知耻近乎勇， 知耻是开悟自觉，不知耻是迷惑颠倒。 所以知耻是开悟的条件，勇猛是功夫的条件。 知耻是从内心里觉悟，内心里真正觉悟了，畏惧是外力的加持，使我们不敢做坏事，就是自性里面的甚深惭愧。知耻是真正惭心所，畏惧是愧心所，惭愧是两个善心所。白法名门里11个善法就有惭愧， 而人能有惭愧心，则必定有成就。 印光祖师一生自号常惭愧，就是他常常怀着知耻畏惧的心情来修持，所以才能够勇猛精进，真正做到了虚发勇心。 人不改过，多是因循退缩，无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 因循就是得过且过，我们常说混日子混时间，退缩则不进则退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 不求长进，没有进取的心。 而进取须是在德行上。 现代人也是勇猛精进，他是求五欲六尘，在贪嗔痴慢上勇猛精进，而不知道后果的可怕。事出世间的圣人教我们 要在道德学问上精进， 道德学问比学术还要高，学问和学术不一样，学问是智慧，是从真如本性流出来的， 就是佛法讲的般若智慧，而学术在佛法讲则是世智变聪。 我们今天勇猛精进的方向错了，往六道往三途里去了。事出世间的圣人教我们的方向是超越三界，永脱轮回，与诸佛菩萨看齐，这就对了。所以 无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必须愤然振作，要奋发，要把精神提起来，勇猛精进，不要怀疑，不要再拖时间，现在就做，不要迟疑，不需要等待，说做就做，就从现在开始，绝对不要退缩。 小者如芒刺在肉，速与绝剃。 绝剃，剃就是拔掉，小过失就好像 芒刺在肉， 我们身上如果有个刺就很痛苦，总是想尽办法赶快把它剃掉。过失在心里比这个更痛，我们不能不觉察，不觉察就是麻木不仁，刺进去不知道痛就是麻木。 然而我们现在皮肉没有麻木，而是良心已经麻木了。 大者如毒蛇啮指，速于斩除，无丝毫凝滞，此风雷之所以为义也。 大的罪恶就好像毒蛇咬了我们的手指，毒蛇咬了手指，不要犹豫，要赶紧把手指斩掉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不斩掉，蛇毒一散开，必死无疑，就没救了。 这是比喻要下定决心断一切恶，每天昏沉提不起精神，是业障现前。 而妄念很多，烦恼很多，忧虑很多，牵挂很多，样样不能顺心，不能称意，这些都是业障现前的相啊。 佛门常讲业障，什么是业障呢？我们自己要知道，自己要看得清楚。晚上睡觉做噩梦是业障，生活习惯没有规律是业障，要认真的反省，要警惕，能够把这些过失都改过来，业障就消除了。 所以业障少的人必然是法喜充满，身心轻快，没有负担。 业障少就是烦恼少，烦恼少心地自然清净，长生智慧，对于事出世间法，身心世界就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了。自己要有决心，要能醒察， 就是先要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，勇敢地去把它改正过来，不要忧虑，不要害怕。 此风雷之所以为义也。 最后这句话是引用《易经》风雷义这个卦象，《易经》六十四卦，风雷这个卦象就是利益，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果断决心。 人能有果断决心，改恶修善，说做就做，这才能得到真正利益。 而没有犹豫，能立刻改过自新，就是《易经》里风雷这一卦里所显示出的卦象。 具是三心，则有过思改。 改过自新，必须要具备这三心。 就是知耻心、敬畏心、勇猛心。 知耻是自觉，惭心所；敬畏是愧心所。具足惭愧，才产生出勇猛心来改过。由此可知， 过失为什么改不掉呢？ 原因就是没有耻心与畏心， 所以没有力量产生勇猛心。勇猛心是从知耻跟敬畏里生出来的。 而一个人若是不知耻，也不怕别人笑话他，就没有办法修善了。 如何培养三心呢？我们现在为什么在一切经典里选择《无量寿经》来让大家受持呢？一切经不是不好， 但是没有《无量寿经》讲得圆满。 《无量寿经》是事、理、因、果，面面都说到了，分量也不多，现代人容易受持，何况这是一切经典的精华呀。我们现在早晚课诵是专为净宗学会同学重订的课诵本，以前的课诵本是古德所编的，他们编的课诵本用来对治当时人的毛病，果然有效。 然而我们现在人的病跟从前人不一样，所以早晚课我们要修订。 早课念无量寿经第六章，以求与佛同心同愿；晚课念32到37章。 这六章是讲五恶、五痛、五烧，就是讲改过自新。 每天念一遍，反省我们现在的毛病，认真的改过自新。念这六章经就是忏悔文，念了要警惕，要觉悟，要痛改前非，以求与佛同解同行，这样的课诵就会得到效果。 所以要具足三心。 如春兵玉日，何患不消乎？ 具足三心，有过立刻就改，就像是春天的冰。 因为春天的天气暖和了，冰薄了，没有冬天结得那么厚。 玉日何患不消乎？太阳出来，冰就化掉了，就是智慧增长，业障消除了。 改过的方法，从事项上改。 然人之过，有从事上改者，有从理上改者，有从心上改者，功夫不同，效验异异。 有居士的著说， 发耻畏勇三心为改过之因，是事理心三路相改过之法。 前面说的是理论，现在给我们讲方法。方法归纳起来有三大类， 因为这三大类功夫不一样，所以改过的效果也不相同。 先讲事，从事上改。 如前日杀生，今戒不杀；前日怒力，今戒不怒。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 怒是发脾气，力是骂人。喜欢发脾气，喜欢骂人，恶言侵犯别人， 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 这完全是从事项上改， 就是把毛病找出来，一样一样的改过。阿弥陀佛。